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1994年3月邱海正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所生活那个小城即流行一种露天 KTV， 对，就像今天的广场舞一样，只要城市稍微开阔的地方就可以见到，哎，有那种塑料椅子加上一个自动点唱机，然后经营者就开始营业了。我记得当时点唱一首歌是2毛钱。在那年夏天，94年的夏天，我们3不5时就可以在城市的街头听到有人点唱这首歌曲，可想而知这首歌在当年有多火。在同年的秋天，94年的9月，这首歌的原作者尤鸿明发行了一张专辑《恋上一个人》，而这张专辑当中，尤鸿明也收录了这首歌曲。只是在春天的时候，邱海正所演唱这个版本太火，所以我们好像在前面这些年一直都听邱海正这个版本，只是在尤鸿明后期越来越火的时候，我们才留意啊，94年他曾经自己演唱过这首歌曲。这首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可以说是唱出了无数男女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那份矛盾又纠结的情绪，到底是找一个爱我的人还是我爱的人呢？这样的话题曾经我在主持夜话的节目的时候跟很多人讨论过，其实蛮困惑的。对这样的话题的讨论那些年也是铺天盖地，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很多人仍然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今天我在听节目的时候，我就在输入找一个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到底该如何选择的时候，看到苏晴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她说有一个古老的话题是该选择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她说细细想来，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其实是两件事，选择你爱的那是忠于爱情，选择爱你的是忠于生活。爱情和生活无法两全之计，那就要看哪一样对你而言更为重要了。我觉得苏晴说的可能比较实际，因为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人在最后这个想法跟苏晴是一样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你选择爱我的人还是选择我爱的人都不可取，前者真的是一味要索取又不想付出的那种，其实是对对方和婚姻都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而后者不断地追寻真爱，为爱付出，稍有不慎便会令自己受到伤害。所以不管何时，婚姻都应该建立在恋情的基础之上，就如同跷跷板一样，任何一方都想在那儿坐享其成的话，我觉得你的婚姻就会失去平衡。最终呢，轻一点婚姻会不幸福，重一点破裂，甚至是酿成悲剧。所以找一个互相吸引互相爱慕的人结婚，那是最幸福的一种状态。如果与爱情无关，那就再等等咯。来听尤鸿明的这首与爱情无关。 呼吸也变得不安。 再汹涌热恨，让爱挣扎这个弯。我们曾寂寞，曾一起狂欢，这下着细雨的阴霾，去另一个痛快。路太宽，心太乱，温柔太短暂。若要肆无的对白，变成你我之间冰冷月台。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前面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儿女情长了一番，最后也没得出什么结论。那在这个时间，我想让自己让各位稍稍醒个神，我们一起来听宁静在跨界歌王当中所演唱的《定军山》。 军师啊，末将连满勇，学起官场啊，不杀人于学徒，跨马 在跨界歌王现场所演唱的《定军山》，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支歌曲。首先第一个理由，它非常巧妙地把咱们中国传统的戏曲表演艺术和流行音乐做了一个糅合，另外就是歌曲本身气势如虹，听了之后热血沸腾。那就沿着这种精彩的让人血脉膨胀的情绪，我要跟你说到定军山。首先跟你说到的是1905年12月咱们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无声京剧电影，对，你没有听错，是无声的，而且是京剧电影定军山。它是在当时的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并且在拍完了之后直接是被拿到了当时的前门大观楼的熙攘的人群当中开始放映，当时真的可谓是万人空巷，极为轰动。影片是任清泰执导，谭鑫培主演。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留意了一下，其实影片总共长度只有30分钟，属于默片形式，是著名的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老先生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为拿手的几个片段。其实故事我想不用我们多介绍，喜欢三国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定军山是70和71回里面的故事，讲的就是老将军黄忠智取定军山的故事。想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的歌曲，林俊杰《曹操》。 太温柔，草草不如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没说很多感冒，东塔落叶分散过，灯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善果，说不清对 俊杰的这首《曹操》歌曲开场就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能不懂寂寞。说实话，当年我还真的不太懂寂寞，小的时候父母给自己买了那种类似于绘本的《三国演义》，当时觉得很可怕，因为根本看不懂。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再回过头去说，当时真的不懂珍惜晨光，因为那个时候如果看的话，或许我们的记忆力会更好，会记住更多精彩的东西。再后来，除了读小说之外，还有影视作品，就更加幸福了。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听这首《曹操》，我莫名地想起了《三国演义》的第一回，有这样的一段话很精彩，拿出来和各位分享，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蜀汉纷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逐分为三国。而这其中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真的是极为恰到好处的把历史描述出来。但如果你要是深究去玩味的话，你会发现其中的道理也相当的精彩。你不外乎是一个例子，所谓分有分力，合有合力，分力大则人心思分，合力大则人心思合，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想在这时间延续前面听歌的线索，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林俊杰的《醉赤壁》。 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等你。河流给了我所有它洗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 这首歌名叫做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名的时候就觉得啊，相当矫情的文艺青年创作的音乐作品，然后我就好奇的把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所在的专辑找出来好好的听了一把。这是2016年11月他们所发行的专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把再回过头去看专辑的名字，你会觉得哎，仍然是充满文艺调性的，但是仔细回味一下，你会觉得哎，这张专辑好像是充满着回忆和故事感的一张专辑。虽然它是流行曲风，但是你一口气听下去，你会发现 乐队依然保持坚持着用摇滚三大件在做编曲的主角，所以他极为浓郁地保持了乐队的调性。专辑你像我一样，如果全部听过了之后，你会觉得它没有摇滚乐队的那么厚重，或者说那么重的一种体现，它是轻快的，甚至还有一些淡雅，你仿佛是在翻阅一群穿着白衬衫牛仔裤的文艺青年他们自己的相册，然后听着他们说他们青春的过往。所以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到的是慢慢侵袭过来的一种青春的味道，也有着青涩岁月里没有办法抹去的一些羞涩和爱恋。仔细听陆先生乐队他们在创作上，其实感受一下是属于还在摸索的那个阶段，但是相较于其他的乐队的作品，你会觉得他们更娓娓道来，而且故事性更强，独立性更强，所以这是我喜欢这支乐队的最主要的原因。今天为什么还推荐这张专辑给各位，是因为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前一段时间极火的音乐作品，叫做《春风十里》。好，就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抓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后。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你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这首歌的宣传。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感觉，我觉得天后没有再好好的演绎这首歌，甚至有点吊儿郎当的感觉，假音太多，甚至给我的感觉是有点油腔滑调。但是没有办法，他是一开嗓子就会让人爱不释手。虽然第一遍听了之后你感觉不是很好，听到第三遍你会觉得极有味道。所以建议各位，如果你第一遍听感觉不好的话，再多听两遍。那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也看了很多网友的评价，有一个网友说听第一句就知道这是我在 KTV 没有办法唱的歌，王菲独特细腻情感的处理和语态的处理让这首歌有了更深层次可以穿越灵魂的魔力。还有人说不知道是不是岁月的变迁，王菲唱这首歌不再是那么富含天籁之音，而是多了一丝沧桑感，甚至是整个曲子偏于爵士风格。看来独立专行的王菲是越来越随性了，整个人表现的是非常像这首歌里的一句歌词，只取悦自己不讨好别人。王菲岂只是在这首歌就开始只取悦自己不讨好别人，我觉得在很多年前就喜欢这种特立独行的生活吧。我觉得只要她开心就好，每年推出一两首新歌，每年我们好像听歌的时候都有话题，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的事情。想要在这时间投个私信跟你一起来分享2001年她所演唱的《流年》。 爱上在。 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途过一天，那一年让一生改变。 这是王菲2005年的音乐作品，叫做《流年》。据王菲自己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她的生活。她曾经坦言说，一切的创作都是来自于当时的情绪，因为那个时候她有了女儿，所以生活上的改变都一定会影响到自身的情绪。搞文艺创作的，生活上的改变影响到情绪，就会产生新的作品，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作为普通人，我们这些生活在各行各业的当中的人，我倒是觉得咱们情绪上的波澜还稍微少一点，因为影响到情绪真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好了，但愿每天这时间我挑选的歌曲跟你说到的话题都是你自己喜欢听的。如果你在节目之外想要继续跟我保持联系，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今天节目最后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流年啊你奈我何。但愿每一个人在时间长河当中都有这种你奈我何的心态。好，祝福各位一起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不因所有肮脏而玷污我心，不因全部屈辱而破碎灵魂。我坐在这片土地上眺望远方，只是钢铁里的丝绒，不因一场宿命而忘记初衷，不因一时干戈而辗转苟活。